第136集，我们从新开始。温小辉不知道洛毅能干出什么，他想挡在两人之间，却被黎硕拉到了身后。这个举动让洛毅怒意更盛，他表情狰狞得像一头恶狼。他走到黎硕面前，左手慢慢揪起了黎硕的衣领，他的拳头握得咯咯直响。在黎硕面前，洛毅终于输了一份成熟稳重，妒意让他的表现第一次像一个二十岁的大男孩。黎硕没动，冷静地看着他。 这房子是小辉租的，如果你在这里动手，警察来了，你说小辉会说谁擅闯民宅？ 洛毅右手一甩，抵在了黎硕脖子上。黎硕只觉得皮肤一凉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温小辉不知道洛毅从哪儿变出来一把锋利的折叠刀，那刀片薄如蝉翼，闪烁着冷酷的荧光。黎硕的脖子已经被划出一道细小的血痕。 洛毅，你干什么？ 别动。 洛毅目光阴冷地看着黎硕，薄唇吐出的字句让人背脊发寒。 黎硕，我在这里削掉你一只耳朵，一根手指，还是赔得起的。如果只是在你脸上划几刀，我连牢都不用坐。 洛叶，你这个疯子！ 你放开他，你敢碰他一下，老子跟你拼了！ 你都这么说了，我怎么能让他安全离开？ 真是可悲，你跟少群简直一个德行，越是偏执，越是把喜欢的人推得更远。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，也是活该。 洛毅目露凶光，温小辉猛地一嘴咬住洛毅的胳膊，洛毅一时吃痛，甩开了手臂。温小辉伸手将黎硕推开了，黎硕一把抓住洛毅的胳膊，用力反拧到背后。混乱之间，温小辉只觉肩膀一麻。洛毅和黎硕都愣住了。洛毅甩开黎硕的钳制，扭身一看，他的刀划到了温小辉的肩膀。 小辉， 罗瑞听到动静走出房门，看到了这一幕。 小辉哥， 洛毅的刀啪啦一声掉到了地上，他想冲上去，却被黎硕一击重拳击倒在地。罗瑞跑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掀开温小辉的衣服一看，伤口有点长，但是很浅，他吓得惨白的脸才回来一点血色。 药箱在哪儿？ 洛毅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抹掉嘴角的血迹，饿狼一般要扑向黎硕。 黎大哥，你走吧。 黎硕怔怔地看着他。温小辉低下头不敢看他。 我们的事儿，你以后不要再管了。对不起。 小辉，保重。 黎硕闭了闭眼睛，叹了口气，看上去非常疲倦。他说完往门口走去。罗瑞握紧拳头跟上去送他。当屋里只剩下洛毅和温小辉的时候，沉默像刀子一样切割着两人的心。洛毅的神情很是狼狈，他扒开额前的乱发，从柜子里找出医药箱，要给温小辉上药。温小辉夺过酒精棉，擦了擦伤口。洛毅给他上了点止血的药，缠了两圈绷带。 你想要的那个温小辉，跟我想要的那个洛毅都已经消失了。是你把我变成这个样子，两个陌生人想从对方身上找到熟人的影子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有意义吗？啊？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爱你。 可我不爱你，我恨你，我害怕你。如果时间能倒流，我希望从来没有认识过你。 我会让你爱上现在的我，真正的我。 洛伊强忍着心脏的剧痛，抓住了温小辉的手。温小辉看着他，目光空荡荡的，好像什么都没有。洛伊轻声亲了下他的唇。 过几天，我带你回京城，我们重新开始。 温小辉别开了脸。这时，罗瑞回来了。 你怎么不穿个外套再出去？多冷啊！ 不冷。你胳膊怎么样了？ 没事，皮外伤。 罗瑞瞪了罗伊一眼，抓着温小辉的胳膊仔细查看起来。温小辉忍不住看了一眼掉在地上的折叠刀，想着洛伊在家都随身带着这些东西，就心里发毛。如果黎硕真的为他受了什么伤，他这辈子都难辞其咎。还好，黎硕这回是真的放弃他了吧？他想到黎硕离开时那失望的眼神，心里极为难受。他欠黎硕的人情，大概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 小慧，去换个衣服吧。 温小慧点点头。 嗯，我带你出去转转。 洛伊也跟着站了起来。 我跟你们一起去。 我的车只能坐两个人。 出去小心点。 洛伊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没有坚持。温小辉和罗瑞穿好衣服开车走了。 跟洛伊待在一起胸口都发闷。 我知道，所以我带你出来。 哎，小辉，我们去哪儿啊？ 去见一个朋友，如果现在能见的话。 温小辉掏出手机，有点忐忑地给李成秀打电话。 喂，成秀。 哎，爹。 你在哪儿呢？ 在家呢。 太好了，少群把你。反正回家就好。 嗯，李大哥去带我回来的。 他现在在你那儿吗？ 上午在，已经走了。他说去找你啊。 啊，我刚才不在家。那个，我过去看看你好吗？ 啊，好啊。你想吃什么？ 都成。 哎，谁啊？ 新交的一个朋友，我觉得他跟你有点像。 哼哼，像人家这么可爱吗？ 跟以前的你有点像， 可怜兮兮的。哎，所以你就母鸡病发作了是吗？我要吃醋了。 等见到了，你会喜欢他的。 到了李成秀家，两人在楼下买了些水果。李成秀的人就跟他的声音一样苍白虚弱，不是身体的虚弱，而是那种精气神遭到打击的虚弱。他瘦得颧骨都有些凸起，看着很让人心疼。李成秀见到罗瑞，几乎一下子就反应过来，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温小辉。 他就是， 对，他就是罗瑞。罗瑞，这是成秀。 嗨，你好。 李成秀看着罗瑞灿烂又讨喜的笑容，心里有几分羡慕。似乎在温小辉身边的人都是这样自信而又耀眼的。 成秀，我给你买了点水果，总是你请我们吃饭，怪不好意思的。 哎呀，你怎么买山竹啊？很贵的。 温小辉进屋之后环顾四周，上次少群来胡闹的痕迹已经被抹掉了。李成秀是个特别干净利索的人，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只是有些东西就跟打碎的花瓶和摔坏的椅子一样，再也不可能恢复原状。李成秀切好水果，沏好茶，端了上来。 我在炖鸡汤。 哎呀，好香啊。 成秀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 昨天。 啊，少群没为难你吧？ 听到这个名字，李成秀明显身体一颤。 他咽了咽口水，点头也不是，摇头也不是，就那么沉默着。 李大哥说带着他姐去，他就能放人了。 这回李成秀点点头。 他会不会再来找你？ 我不知道，我打算换一个城市。 去哪儿？ 不会太远，没想好呢。 你需要钱吗？ 我还有点积蓄。 需要的话别跟我客气。那这是个秘密邮箱，如果你换了号可以用这个联系我，我也会用这个联系你。 李成修又点点头，谨慎地收好了。温小慧也不想继续说少群了，她自己都烦得满头包，也不想再提别人的糟心事儿。她和罗瑞一搭一唱，说起了他们小时候的事儿。李成秀脸上终于有了几丝笑容。三人和乐融融地吃了顿饭。临走前，温小慧告诉他自己要回京城了，一定要用那个邮箱联系他。李成秀不舍地抓住他的衣服。 小慧，谢谢你啊，能认识你很好。 不谢，好好的。可能的话替我好好照顾李大哥。 李成秀勉强笑了笑，不知如何回答。温小辉也知道他无法给出承诺，他现在看着李成秀那种彷徨、焦虑、无措、恐惧，一如自己，简直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只是他比李成秀强悍多了。 哎，小辉，你害怕吗？回去。 温小辉摇摇头。 嗯，我好想我妈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知道。